青春不就是一直坠落的琉璃？我们匆匆的来，

成长的一件事，未来

否还有个地方能让我躲藏，是你的胸膛。是否还有个地方能让我悲伤，是你的肩膀。是否还有个地方能让我幻想，是你的发香。是否还有个地方能让我迷惘，是你的脸庞。是否还有个地方能让我靠旁，是你的臂弯。是否还有个地方能让我流浪，是你的眼光。爱情飘呀飘呀飘过无言的港口，梦想真呀真救不了脆弱的灵魂。岁月喝呀喝上了风霜的脸，最后才知道真正最爱的是最初离开的人。是否还有个地方能让我靠航，是你的臂弯。是否还有个地方能让我流浪，是你的眼光。 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，繁忙的工作，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，在平淡中找寻快乐，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。北京时间